以上呢在31页，这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也可以被理解是圣父圣子的工作，有的时候三位一体的工作不能够分辨的这么清楚啊。不过呢五旬节之后呢，这工作主要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不只是与保罗同在，保罗也依靠圣灵，所以这个圣灵的光照、圣灵的见证的工作呢，和传福音，特别是使徒传福音呢，是分不开的。然后呢，圣灵这个工作、这个光照、见证的工作，结果呢，是人被光照得到知识，就认识神，不只是理性上的知识，这个知识呢，带来使人得救的信心和承认这个信心。我们用中文很少这样子讲认识 knowledge 这个字啊。圣灵光照的结果是人认识神，不只是头脑的知识，真的认识神啊。那这个认识神绝对就包括了扎心知罪，然后对上帝的跟他的话的信念啊，这些都是来自圣灵的工作。当然我们简单的说，我们看到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个人救主，我们说啊，圣灵感动，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件事情啊，圣灵感动。这圣灵怎么感动呢？啊，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人信耶稣，一定不会绕过圣经，一定不会违背圣经。圣灵做的工作就是见证神的话，高举耶稣基督啊。所以分辨圣灵的工作很重要，圣灵一定不会违背神的道，一定是高举耶稣基督，不是高举他自己的。所以我们这个扎心知罪对上帝的信念都是来自圣灵的，圣灵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从外而来的，因为圣灵和我们的灵是两码事，我们是人，是被造的，圣灵是神，所以圣灵的工作呢可以说是从外来的。不错，圣灵的工作也是在我们里面的，可是不是主观的，那我解释一下哈，或者我们看下，看下面这个图哈，这不是图，这个bold face 那里啊，上帝的话、福音传给人，这个是外在从外面来的客观的，所谓客观就是说从外面来得到人的心的，然后圣灵的见证是什么呢？是内在的，但是是客观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不是人，是神，但是呢他在人里面做出这个客观的对不起做这个内在的见证的工作，重生之后继续每天的教导我们，光照我们进入真理。然后怎么叫重生呢？重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心。再来一次啊，神的道是从外面来的得到我们，得着我们。 The calling is what God does to us. 圣灵的见证呢，乃是在我们里面做出这个工作叫我们明白顺服。不过这个明白顺服这个能力哪里来呢？是 圣灵先重生我们这个不应该说先，是圣灵重生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从重生开始，圣灵不断的继续的光照我们，见证基督。所以圣灵的工作和圣经工作一起来，然后呢圣灵也重生我们，这些都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呢，有一些是拯救人的，有一些呢是一般的，只有拯救性的工作才称为圣灵对人的灵的见证。好，解释一下，圣灵也做某一些的工作呢，不是拯救性的。比方说普遍恩典我们可以祷告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这个城市今年夏天不暴动，那这个是可以这样子祷告的，我们求神的普遍的恩典临到人间。还有呢，希伯来书6:4-5有些人呢尝过天恩的滋味，甚至乎与圣灵有份，但是后来离开主的，很明显的这些人呢尝过一些圣灵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呢肯定不是有效的恩召重生，真正使人至终最后得救的那个救恩那个工作。所以圣灵也有一些一般性的工作，你可以 说哦，这个就是 gospel call， 就是福音的恩召，你可以这样说。只有那些拯救性的工作才算是圣灵与我们的灵做见证。好，第五点第三十二页。好，圣灵叫我们知道认识神，信他，承认我所相信。最后呢，圣灵的教导是持续的，圣灵是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以他的恩膏膏我。好，这是圣灵的工作。我想对弟兄姊妹来说，这一段讲到圣灵的见证可能是蛮新鲜的。那刚才所讲的这一段，除了呼召以外，圣灵的见证呢，刚好就是约翰加尔文在神学历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加尔文的贡献不是在预定论，当然预定也不是论啊，耶稣基督就讲预定了啊，生命记就讲预定了，奥古斯丁就讲预定，加尔文并没有发明预定论啊啊，预定这个真理圣经里面老早就有了。加尔文真正的新的贡献有几方面，这个是一方面啊。那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那圣灵已经写好圣经，默示好了，圣经写好了，这个福音要传出去，圣灵与福音与神的道同作见证，好叫人被光照认识相信神啊，扎心自罪。这个呢是加尔文在神学上一个很大的贡献。另外一方面，他的贡献呢，乃是他是第一个人说，第一个历史上第一个神学家说，耶稣基督是谁？他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啊，所以加尔文给我们一个很稳固的一个信仰的架构。预定当然是他所相信一部分，因为这个圣经里面清楚的教导啊，神的主权啊是我们所相信一个很大的主题。但是呢，啊，神的主权讲的细一点，怎么临到我们呢？有神的道。和神的灵，神的道是大有能力，大有能力的，大有大的能力，圣灵与这个大能的道同作见证。好，下面呢再讲细一点啊，再讲细一点，讲什么呢？讲那这个圣灵的见证的工作是什么呢？因为你听起来觉得哎，好像头脑的知识，不是的，我们下面要把它分出来啊。A， 圣灵的见证与圣经的关系。我先读英文。 The testimony of the Holy Spirit does not convey to us truth content in addition to what we have in Scripture. 圣灵的见证呢，并不是说除了圣经以外，另外一些新的一些的真理，不是的。圣灵就是教导我们，给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Okay， 好像刚才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神的人的道，乃是以为是上帝的道。这个道实在是神的啊。那这个呢，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见证圣经的真实性，圣经是真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三十三页，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从圣灵所领受的是主基督 ，OK， 所以圣灵来 convince， 来说服我们，来见证，跟我们的心见证圣经是神的话，圣灵也与我们的心做见证，耶稣基督是神，是救主。啊，顺便在这里提一提呢，圣灵见证圣经里面神的应许，圣灵见证主基督。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抓住神的话，信心就是抓住主耶稣啊。这两个是不同神学家不同的强调的重点，但是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圣灵见证什么？圣灵见证这个神的道，这个不是纸张，这个墨水，这个是神的道。那神的道讲什么呢？讲耶稣基督。所以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是的，这个是为我所讲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倒永生，是，这是给我的，这叫信心。那信什么？ 信他，信耶稣基督。所以信心乃是信神的话，乃是信 Christ as he is offered to us in the gospel， 上一堂所讲的是信福音里面神所传给我们的基督。我们是信福音，也是信福音里面所传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两方面都是啊。为什么要分开呢？下面来一个很丰富的啊一些的啊一些的含义，我们在信经那一堂呢就会讲到。好，我们翻到34页。现在我们要分辨一下四方面。第一，圣灵的见证和圣经的启示。Okay. 圣灵的见证，打错字，并不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圣经才是这个准则。什么意思呢？圣灵的见证不是在我们心里面一种的感动，然后呢我们永远就靠着这个感动而生活，这个是我们最高的准则，就是神的旨意，不是的。圣经才是基督徒信仰生活最高的准则。圣灵做什么？圣灵与这个圣经同作见证。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见证呢，不能够很主观的说成一种的经历，而这个经历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最高的准则。那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啊、初信主在断食期呢还是会做梦，还是会觉得啊、或者看到异象，但是那些不能够成为无误的最高的信仰和生活的准则。特别是民间宗教或者回教啊，信仰背景的信主之后还会有做梦，而且那些梦呢你都觉得不是太离谱的，都是要我们传福音祷告面向耶稣基督的。但是我们要的是圣灵的道慢慢使我们长大成人，不是靠这些经历。有了神的道，有了圣经之后，我们就要看圣经和因为圣灵和圣经成的道一同做见证啊。所以第一，圣灵的见证不是给我们新的东西，不是成为我们最高的生活的准则。第二，下面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啊，错误的。圣灵教导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那是圣灵告诉我们的，我相信，我凭信心领受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但是关于其他的教义，三位一体啊，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等等呢，那就从圣经那里来的，就不需要圣灵的内在见证，不是的。圣经是自证的，圣经对他自己做见证，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嗯，所以我们所相信的关于圣经的末世的教育都来自圣经的自我宣称、自我见证。可是我们知道相信圣经的末世这个教义是因为圣灵同圣经做见证。 OK， 那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铁证待判？带谁来判？带罪人来判吗？不可能嘛。不过铁证待判里面的内容都是很好的，都很有用的，只是不要拿来说服飞机的时候就好了啊。铁证待判的内容非常好，能够坚固你的信心，但是它不能成为一个 convincing proof。 假如你是靠铁证待判信主，你要重新再认识圣经是自证的。假如你靠啊很多科学的考古的这些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里面很畅销的一本很近前的基督写的一本书，里面一大堆的见证，你不能靠那些见证来信靠圣经和信耶稣基督。这些见证很有用，怎么用？哦，原来基督徒没有那么笨，好像我以前所想的。哦，原来圣经没有那么简单，好像我以前所想的啊，不是的，原来圣经很复杂的。哎，我也好好去研究一下才对咯。那你这样子用这些铁证待判就很好了啊，因为说服你圣经是神的话，这个是圣灵，或者说是圣经里面圣灵与圣经同作见证，而不是任何外在的。圣经里面任何一项的教义都是圣经自己做见证。好，这个圣灵与圣经的见证，我再说再细一点啊。 圣灵直接与圣经做见证啊，这是一方面，刚才已经讲过了，圣经是自证的 ，The Bible is self-attesting， 圣经不可以降服在一个更高的标准下面。啊，然后呢，你站在那个更高的标准上面看下来，哦，圣经可及格60分，好，我信耶稣，不信佛教，不是这样子的，啊，圣经本身是至高神自我的见证，好，那这个是圣灵直接对圣经的见证，圣灵也有间接在圣经里面的见证，或者说圣经的自证呢，还有间接的，那下面我列一些出来，旧约见证基督，对不对？路加福音第24章告诉我们的吧，啊，摩西的律法、先知和诗篇都见证啊基督的受苦跟荣耀。旧约见证基督，基督见证旧约，是不是？耶稣说：“天地都废去，唯有神的律法不废去。”他律法就是指旧约。耶稣基督差遣那些写新约的人，就是使徒们。使徒见证旧约，对不对？保罗跟彼得的书信里面，希伯来书都是引用旧约的。保罗说，律法是属乎灵的，是好的。使徒见证旧约，使徒见证基督。啊，当然了，使徒的位分就是要见证基督跟和他复活，是吗？使徒见证使徒，彼得后书第3章说，保罗的书信虽然很难读，但是你不要乱解哦。不要好像那些乱解其他的经书自找沉沦的，就是说保罗说你们不要乱解，对不起，彼得说不要乱解保罗的书信，好像那些乱解旧约圣经的人自找沉沦。所以很自然的，彼得把保罗的书信和其他，什么叫其他经书？当时新约还没有写完嘛，其他的经书是旧约啊。所以使徒见证使徒，再来啊，使徒啊，旧约见证基督，基督见证旧约，基督差派见证人去写新约，使徒见证旧约，使徒见证使徒。圣经里面有一个很严谨的、很 tight 的一个自我见证，啊，整个掌管这一切的就是圣灵见证圣经，所以圣经有它内在的见证，这个内在分两部分，圣灵对圣经的见证，直接的。所以圣经不是墨水跟纸张，是有神的话啊，是而神的能力，你不能接触神的道而不接触到他的同在与权柄的。你说我没有感觉到啊，你知道吗？上帝不祝福你，任凭你，本身就是他权柄的彰显的一种。所以我们不可能接触到神的道而不接触到他的权柄的，要就是光照你，是你得救；要就是审判。好，那么圣灵直接对圣经的见证，然后呢，圣经里面本身，基督旧约新约都彼此的做见证。刚才我们在讲，不要以为某一些教义需要圣灵的光照，某一些从圣经而来，都是从圣经而来，其实都是由圣灵的光照。好，接下来第三点，还是34页。圣灵的见证和圣经的权威啊，这里有两点。第一，圣经有自己的权威，因为圣经是由被默示的字所形成的。圣经有权柄，因为圣经的字是圣灵所默示的。哥林多前书第2章啊，用属灵的话说出属灵的事。哥林多前书第2章13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Spiritual things through spiritual words， 或者说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好，圣经是由神圣灵所默示的字所组成的。而圣经有权威，因为圣经的内容乃是耶稣基督。下面呢，我们要讲一段呢， 很微妙，但是不断在影响华人教会的神学，乃是卡尔·巴特的神学。巴特呢，一方面又尝试为圣经的权威辩护，但是一方面呢，他又接受了批判圣经的理论。巴特是谁？卡尔·巴特 （BARTH） 是瑞士的一个神学家，是二十世纪最多产、文字最美、迷人的美 （hypnotizingly beautiful）、最吸引神学家的神学家。他第一本书出版，第一本重要的书出版于1919年，最近翻成中文《罗马人数注释》。请不要买来做你查经的准备的材料，那本不是圣经注释，是一本以存在主义色彩写的系统神学的一本很哲学的、很哲理的一本的书。巴特怎么说呢？巴特说，早期的巴特说，因为巴特呢看见自由派的神学 （liberal theology）， 这个自由派是指19世纪末的自由派 （Harnack 那一种），上帝是我们的父亲。基督是我们的长兄，彼此相爱，有天堂没有地狱，就好像快乐颂所唱的一样，上帝是父，基督是兄，我们彼此相爱，四海之内都是兄弟，都是爱，凡是爱的都是神的儿女等等啊，没有地狱，只有天堂啊。那巴特说，那我不是说贝多芬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过也离他不远，就是。巴特说，你这样子把所有的超自然的因素从圣经删除不行，我们要回到神的话，听神的声音，那一位他者 the holy other， 神是与我们不一样的，我们要听神的声音。那听起来呢非常的属灵，可是呢巴特呢把神的话和圣经分开，他是这样分的，神的道是什么？是权柄，是事件 event，是能力。所以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好像火山爆炸一样，啪一下连拍照都来不及的，也拍不到，因为它是超糊的 camera。 好了，当这个火山爆发之后呢，这个 crater 怎么说，火山口啊，这里那些融的那些浆等等的，那个是圣经，那个是神的话的记录，神的话的见证，也就是神的启示的记录，神的启示的见证，那是人写的。因为巴特同意批判圣经的新派的圣经学者，圣经是有错的。但是呢，当你读这个有可能有错的人写的圣经的时候呢，圣灵又来电啪一下来，你就听到神的道了。所以神的话是一个存在式的相遇 existential encounter。那巴特呢说得很微妙，后来另外一位叫做 Emil Brunner 就把它说得更清楚了，就是这个存在的相遇。那今天呢，有很多福音派的神学家喜欢说，圣经不在于，圣经是神的话，不在于这些字，乃是在于生命，在于相遇。读经的艺术那本书读过没有？很畅销的华人中间预备查经解经，他说，你不要以为神从天上说，喂你们下面的人，我直接引用他的话，我不是夸张的，他说，喂你们在地上的人，要记得不要忘记教义第一条，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等等，一直到第777条，然后命题的777条。他说幸好神不是这样启示的，神的启示是以历史跟文化，意思就是说呢，神的启示不是字句，乃是事件、戏剧、能力相遇。听起来非常的属灵，其实呢是把我们拆掉圣经是神的话，每一个字是神的话这个的信念。那这个呢是越来越在华人神学院、福音派的神学院里面普遍的对圣经的说法。我指出读经的艺术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举的例可以很多的。那这里呢，这一段告诉我们呢，圣经有自己的权威，因为圣经是由 神所漠视的字所组成的，而圣经内容是耶稣基督。第35页，圣灵的内在见证呢，并没有向神的话赋予权威。事实上，圣灵的内证是叫我们知道圣经的权威来自圣经本身。再来一次啊，圣灵的内在见证不是叫不是把不是赐给圣经一些的权威，不是的。圣灵的内证是叫我们知道圣经自己有它的权威。好，第四点，休息之前我们讲这一点，圣经的正典。圣灵是圣经的作者，他按照自己的美意和以他的大能教导圣经，从使徒时期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教会呢就回应圣经，教会对圣经的意识，就是教会对圣经的有很深的信念，这个是神的话。教会对圣经的意识，就是教会意识到这个是神的话，这些书卷、这些书信、这些的福音书是神的话呢，这个就是正典。教会对圣经的意识，教会认识圣经是神的话，不是靠大会正式的决定，乃是圣灵先教导圣经与教会，教会就领受了。所以从第一天，我们说从墨水一干，每一卷书墨水一干，教会拿来读，在主日崇拜读的时候，就当他们与旧约一样有同样的权柄。圣灵的见证不只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啊，给全教会。从墨水一干，一有人读那一刹那开始，神圣灵就让教会意识到这本书啊，非同小可，是神的话。所以圣灵的工作呢，不是给我们新的 information， 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我们领受神的道是从神那里来的。好，我们祷告。感谢天父，你的灵不断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求主你不断的增加我们对你的认识，也对你的话的认识，将我们的信心放在主你自己对你的话的见证。就我们若对圣灵的工作、圣灵的经历有一些偏差的认识，也求主纠正，求主叫我们看到圣灵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圣灵也是与圣经同作见证。谢谢主，我们有耶稣基督，有圣灵，也有圣经，这些很美妙的一起同工，叫我们有稳固的根基，叫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灵求。